货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个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热气之年， 二遍 烤光子鱼， 白天晚上 小李、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无敌神器，喜欢吃螃蟹的人有福气了，咱们到酒吧里瞧瞧去。哎，这怎么玩啊？这个？ 这都不是啊！ 哎呦，你这花多少钱买的？这是？ 这叫转尾刀吧？ 哦，就是把铅笔放进去一转， 就出螃蟹肉。 哎，这个倒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好去处、啊、 就是这周飞这么介绍吧，拿转笔刀来相比这个剥螃蟹机、这个自动剥螃蟹机器人啊，当然我也拿的图片。 是吗？你这是图片吗？ 我这 3D 打印、行了吧， 你这这么立体我都摸出来了。 但是你看这螃蟹呢，它为了切成叫什么拆成吧，应该说它也不算切，拆成纯蟹肉怎么办呢、把螃蟹放在机器这儿，然后它 让螃蟹进那机器里边，机器先吃一遍，完把螃蟹皮搁这边，螃蟹肉搁这边， 这都是熟螃蟹啊。腿一去，然后那个盖儿这么一掀，然后最后一掰，咔，两边这块、 如果这些工序都是我做的话，我要是螃蟹机干嘛呀？ 不是，我就说我说机器会这么干 啊，机器会这么干， 咔一切，咔一削。 这是搁熟螃蟹，搁那一个活螃蟹，是不是螃蟹进去自己脱衣服？ 活螃蟹太残忍了。还是熟螃蟹？ 哎呦，你哪个熟螃蟹是活时候蒸的？ 下不了这手，我是大善人吗？ 哎呦， 我都让人家妈妈来做好了这螃蟹，我吃。 还得让人家的妈妈 啊，人家的妈妈做，然后再买个机器人给你包。 我们一家子大善人呀、 你只管嚼。 小猪他妈妈做好了，请我去吃啊。 哦。 周飞的妈妈做好了，请我阿姨请我去吃啊。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是不是都已经闻见那个蟹肉的香味了？感觉一下。 我闻见蟹药的香味了。 哎，不过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用啊？ 这怎么吃啊？ 用不到好办，你把螃蟹放那儿，他就会给你包了。 啊，对，他要把螃蟹吃干净了怎么办呀？ 其实我跟 他又不是人，智能的一个剥壳手续。 通过他吃一遍啊， 它适用于海螃蟹、河螃蟹各种螃蟹吗？ 我觉得它更适合于海螃蟹，结构相对更简单一点。 就跟你看见了似的。 如果是河螃蟹，我觉得比如膏啊， 是吧、 黄啊， 不好分离啊， 好吃，你给它切掉了，丧失了一个最大的乐趣。 它，我觉着 海螃蟹没那么多膏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它可能是通过一个触摸那么一个方式，触摸到这个东西的软度， 然后呢就证明这个东西是可吃的。触摸到这边是硬的，就是壳， 它就是那个两头一切一切的那种。 这东西吃不就吃一过程吗？ 是的， 是不是就跟那瓜子似的，你全都给我嗑完了，让我拿手咬着吃，没劲了。 他吃这个蟹肯定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也就像你说的，必须是阿拉斯加什么帝王蟹那种大蟹，而且是那种老外的吃法。 对， 嗯，胳膊腿儿， 而且你像那帝王蟹那个腿儿，就是掐头去尾，中间拿刀一拉，那皮儿剥开以后，它是一整条的肉。 对对对对对，这要说吃咱们比较说 大闸蟹、 大闸蟹什么的，昆山蟹、 西游蟹。 不是手剥的螃蟹没有灵魂， 那可不嘛，吃的就是一过程，几大工具是叫八大件 啊，八大件 啊， 是掐是拧是什么， 对 呀、 啊、连钳子带镊子带夹子的，那你说这么细致的活那机器怎么干、 人干都费劲， 干不了， 谁不愿意你剥好了我吃 我不愿意。 哎，给你们说一个新鲜事啊， 嗯， 这个重庆人爱吃火锅， 那是、啊、 全国皆知啊， 嗯， 现在呢重庆也入伏，天天都发的是高温的橙色预警，一般的都能达到37摄氏度以上。新四大火炉啊，说也包括重庆，这不是热吗？但是吃火锅的热情又那么旺盛，怎么办？人防工程地下通道，改一改，调整调整，装修装修，配备电视、饮水机，报刊齐排。结果呢，供纳凉的民众在这儿休闲娱乐，大家都排队等候。这个火锅叫做洞子火锅。 那这个房租谁收啊？ 什么呀，小猪？ 什么叫洞子火锅？ 洞 子，洞子 啊，洞子， 在洞子里边。 对， 他们重庆人不是爱洞子， 大子，洞子，大 子，娃娃子。 他们有一个防空洞。 我怎么觉得好像青蛙跳水里去了？ 火锅， 火锅，锅锅。 就是，所以大家就想出这么个招，你们服不服？ 服了， 就好比小柱以后想吃火锅、 这个、 热怎么办？我给你挖一个 好的洞 地窖， 对， 给你挖一坑，你下去吃。 不是，那这地儿谁想站都就可以站啊？ 不，首先说这是一个公共环境，这个人防工事，这个 它肯定是允许的， 哎、对对， 地方允许的， 这必须得是允许的范围内。 对，废弃的不能正用着的。你说这边 这边正遇着坦克呢，这边 吃火锅 了， 人家双方都不知道。哟，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我是扇一锅子啊，我是过一坦克，没有这样的，这纯粹是这个玩笑了。 嗯， 但是说就是这种环境会不会说这种湿度特别大的，比如说有关节炎、有风湿病的受不了？ 哦， 应该不至于吧？ 这个、 那个， 可是他吃辣不是可以去湿的吗？ 是吧？为了去湿才去那儿吃的。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那个防空洞啊，是叫防空洞吗？ 是 人防空， 其实就叫防空洞啊。 嗯， 那里边现在修的好着呢。 我跟你说， 而且恒温。 你们可能没看过那个纪录片，当年就拍过一个人防工事。 嗯， 哎，怎么充分利用？里边比如说有这个旅馆，有这个餐厅，有这个健身，还有这个电影院，地下的医院。都有，就是充分利用这个人防工事，在和平年代的时候，它不是说占用空间没有功用，还拍过纪录片呢。当然这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不过人家重庆人说，洞子里真是很凉快的。 这位肯定是那个火锅汤啊，把这舌头烫了，说话慢悠悠， 打着我军的特务。 哎， 而且我们重庆人吃火锅，其实吃的是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辣。他说的是，吃麻也吃辣。哎呀，没有想象中那么辣啊，但是很麻，很好吃，而且很凉快啊。 嗯，对，你好好，要不然你连普通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不是，也有人说了，你这么着的话，干嘛不直接在空调房里吃火锅呢？ 哎， 费电啊。 换一个新场地，换一个新环境，大家吃一新鲜也有商机。 嗯， 再有就是这个在山洞里边吃火锅，你吃过吗？ 而且山洞 里，不是山洞啊，是地洞、啊。 地洞 啊、哦，地洞。 地洞里吃火锅呀、啊，你不用不好意思。 在哪儿吃饭不好意思？ 你想说的不好意思是指哪方面？ 说到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你还可以说哦，我真想钻到地洞里躲一躲呀。 哦，这么个不好意思， 牵强的附会。 主要是人生苦短，无辣不欢呐。 这两句怎么搁一块儿？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快乐茶园。哎呀，古 代人。 你怎么就喜欢古代人？ 我为什么关心古人的事儿啊、嗯？最近不是有个扶摇电视剧吗？ 哦，嗨，古装戏闹的呀。 那个收视率也挺高的，有什么轻松破衣了，又怎么怎么着的？ 我觉得收视率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关心这个内容。 哦，扶摇也有那种就是什么三生三世似的那种上天入地的神话的性质。 明白了。确实 喜欢古代神话传说是吧？ 我也是撩两眼看一看。 其实啊，这就是人类对另外一种境界的追求。嗯，因为那种世界里达到的一些事情呢，人类轻易做不到。 关键是这古代的戏啊，它有的时候你看着它跟原来那个古代它还是 有距离的。 对、嗯， 古代这很多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你，做人很幸福。 啊， 做仙有做仙的好处，做人有做人的好处，做人就可以爱，做仙不能爱。 做仙不能爱是吧？ 就说爱这个事儿啊，其实很伟大，你要为这付出很大代价，神仙都办不到。 哦、 嗯，就在我们印象当中，神仙是无所不能的。 看，这就 是他们是怎么不愿意付出吗？ 他们是愿意付出，但是必须得受到惩罚。 啊、仙界就看不 了 这事儿， 因为这个皇上就看不了这个，玉帝就受不了这个。 拉眼睛，拉出去。 不，天上没有那个，天上还是很保守的。 天是很保守，就是我说玉帝，你们俩谈恋爱，情愫万生，不行。 对， 四眼睛。 对，这只有我行， 扔 你们都不行。嗨，再扔下，这偷猪蛋。 哎呦， 这么一想啊，就是大家把这个禁锢起来，就是中国传统当中呢，觉得这个第一是禁锢，第二是神圣。 但是就是很多的这种你刚才说的这个玉帝啊、神仙的故事，它也映射了当时古代的一些官僚啊这些东西、 哦。 所以古人在编这些神话小说的时候，也有一点寓意。 嗯， 对，因为天上我们所谓的这个编的天上全是人间的反射。 哎，对， 天上的神仙说只羡鸳鸯不羡仙，也是有道理的。 哎、 而且仙大多数是70%-80%是由人进化去的， 修出来的，修炼。 对，你看当初姜子牙斩将封神，都是人变成的仙。 嗯、 哎， 百年修得同船渡。 哎， 千年修得共枕眠， 人是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你完全给人扩大了十倍。 千年的，你要是共枕眠也没问题。 对，这你是没问题， 你 千年这受得了啊。 这仙人羡慕凡人，凡人又羡慕仙人。你比如说，这古人、过去那个交通也不发达， 对， 住宿什么条件都比较差。可是你看仙人，飞过去， 对，而且过去这仙人呢，就是咱们说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仙人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穿， 一个金丹， 哎，衣服老是那么仙飘飘的，在那 想变什么，唰一挥。 哎呀， 我就很怀疑，就是说仙人这布鞋，你知道 怎么的呢？ 因为我就发现，因为过去古人古代没皮鞋， 嗯， 肯定是布鞋，也没有雨鞋。 对， 这布鞋，你说这要是你是走雨呀、啊，还是说走河呀、啊？ 所以他们当中就有厉害叫赤脚大仙， 哦，就他一个人没事儿。这脚， 那你想说的是仙人的鞋不沾湿？ 对，就是这仙人的鞋， 仙人会飞就掉到水里。 你龙王鞋都穿布鞋， 哎。 你这玩意儿，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你龙王在水晶宫里边啊，穿 布鞋， 布鞋来回， 可见这个布是多么厉害。 可见 防水布， 对， 这就是人类科技的进步，就这么来， 也够不透气的。 哎呦，这是从神话又说到了咱们这个实在的，对对对，人的世界里的事儿。你说古人怎么旅行？没有飞机，没有火车，就靠走，就靠。 古人有腿啊， 古人有船啊， 有马呀、 啊哦， 对、 啊，有骡子， 有驴，有。其实古人也有车。驴车、马车、牛 车， 车 哎，你看那谁张国老，人就是骑驴，哎， 说他们古人啊，要是如果出村就跟出国一样，村长得开通行证， 哎、 否则的话呢就得流放。 对，你看那个《西游记》里就有通关文牒， 哎、 啊，通关文牒啊。 住的话呢，古人有民宿。 哎呦，这会儿就有民宿， 可以叫民宿吧？ 古人呐、啊， 所以咱们现在 那民宿就是借宿。借宿一宵，真正古人住的是旅店。 旅店那不是老百姓自己搞的吗？ 驿站， 他不连锁吧？ 但是我跟你说，也有，你要这么说也有连锁，比如大财主开了好多客栈， 对， 他就是连锁的。 对， 比如这福字号的都是他们家的。 龙门客栈， 福字号当铺。你听说福字号客栈？ 那不是天福客栈吗？ 我跟你说，最连锁的啊，最连锁的客栈，悦来客栈 啊， 悦来 悦字号的。 谁什么家老店？ 对， 王家老店。 哎，张家老店、李家老店，这准有，每村都有。 反正是从优到劣分为天号、地号、人号、通铺、柴房、马圈。 对，这个大车店嘛。 嗯。 咱们几人出去玩的。 对，我都天字号 啊。你们俩那么精啊？ 这天字号真得抢啊！我再慢一点，天字号就是他的。 我是天字号一号啊。 啊。 哎，天字一号对的是地字一号。 哎，天地嘛。 那你地字一号吧，我一号占了。 好嘛，睡地里的。 二号归他。 嗯。然后这个小柱柴房， 等到这会儿客满了， 马圈。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你来的晚， 你还不花钱呢，你借宿一晚啊？ 我不行，我 还有人看满了呢。 哎，你刚才说过去那还有一个相当于咱们这青年旅社的，就是那种驿站， 哦， 不花钱 驿站， 求一 种是 驿站，那不是关着住的吗？骑马的，送信的， 是吗？ 啊， 平民不能去， 也不是说不能去，不能说完全不能去。 哦，我就当骑马了，是不是？我送信，我住那儿，我不跟你抢。 那咱们说吃了， 嗯， 这个吃呢，他们当然有一部分是自带干粮、自带饭。但是那都吃的生冷硬啊！ 你住的地方有火呀、啊， 烤一烤。 那也是干呀、 啊。干是肯定，所以他们带 现做的好吃。 那我跟你说，过去条件没那么好，你就得认。 那你认吧，我不认，我有钱，我住这。 你是有钱，但是你错过了宿头，你连这个酒肆，你光带着钱，你奔牙呀，金子咬不下去怎么办呢？你就得跟我借。 对，就得化斋。 你的意思就是化 钱？ 我那 硬的你也得吃。 我不呀， 你不就饿着？ 我有金子放那儿，我包一个月的都在这儿吃。 那除非你不出门，你说那事儿，出门就很可能遇着。 你要旅行吃是不是？你就得挨家挨户的， 因为过去的人口没这么密集， 对， 很可能你走的地方没有人家， 嗯， 所以你必须得带干粮，防备万一。你有钱没钱两回事。 对， 是徐霞客包里还都是胡饼、笋腐，就是那个笋干，其实应该叫，还有茶叶。 徐霞客吃的多好，你看徐霞客出门带胡饼、韭菜馅的吧？ 火，那叫。 那你出门怎么样？炊饼。 哎呦，炊！哎，我说过去炊饼， 炊饼， 炊饼，我还在阳谷县待。 我在旁边是乡里。 去，这倒不错，最后你还活下来了。 我得找一好角。 不错。 什么叫不错？ 自主经营。 对，小花那买炊饼， 小花最好卖煤汤。 那行，那自带吧。 嗯， 偶尔吃一顿行吧。 偶尔吃一顿， 当然了。 那炒菜的什么，再雇点小酒。 其实炒菜过去种类也不多，因为菜的品种很少。 对。 就是什么呀，花生米，然后随便有素菜。 哎，猪头肉应该是有的吧？当然不是说臊子都有的，只要瘦的不要肥的，这个只要肥的不要瘦的。 有啊，但是一般像什么，也是说什么萝卜呀， 哎， 青菜呀，这可能有。 小咸菜啊。 下雨了怎么办呢？太冷了怎么办呢？ 有蓑衣呀、啊， 斗笠。 斗笠， 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过去有那油纸伞， 哎， 什么油啊？ 估计是那个小磨小油，我哪知道什么油？你看那个白蛇跟许仙，游湖借伞，就有伞， 有油伞， 一个一借一还，啊，俩人这个 再借不难。 古话这么留下的， 而且还唱的 古梅精， 古梅精三月天呗， 哈哈哈，哈哈哈。好多这个画里边也是有这个斗笠蓑衣啊， 对， 以及雨伞， 有那个 加伞小童吗？ 对，叫风雨归舟嘛， 对呀、啊 哎，雨来了伞开， 嗯， 雨过了伞收， 你家。 所以过去啊，古人出游是很辛苦，很辛苦。 哎， 对呀、啊，背着好多东西啊， 而且一赶上下雨天，他穿的可能都是布衣。 哎呦，都淋湿了。 对呀、啊， 你那意思，古人穿皮衣， 只能去钻山洞啊，石桥底下呀， 大树底下背雨， 就忍一忍，空树藏孔嘛。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入空。 所以古人呐、 啊， 轻易的不出门， 对、 才有孔子那句话说，这个读万卷书需要行万里路， 对。 但你出门一看，哎呀，日出日落，云卷云舒。 你是说去那好地方了、啊？要刺的， 对。 因为那过去好地方是多呀，你想都没开发啊，没有人，完全的大自然景观，植被丰富， 有动物啊，大 两岸猿声啼不住 啊， 轻舟已过了万重山， 全都有猿声， 滋滋滋那边，滋滋滋， 这到李文华他们家 闹耗。 树上有小鸟，地上长虫 爬。是啊，树上有小鸟，底下有青蛙，上边滋滋滋，底下嘎嘎嘎，滋滋滋，呱呱呱。院里有大象，地下长虫爬，猴子冲您笑，是猩猩把您抓。啊，李文华， 这是我们家吗？ 这是动物园，这是。 所以过去古人一出门啊，大家都来践行。 就是出门啊。是件很危险的事， 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或者什么时候再见着了。 你看这个玄奘法师、走的时候， 唐王 给送践行酒， 是 给了那个钵盂， 对，紫金钵盂， 对， 给他一碗钵盂， 哎， 拌面吃， 好嘛， 送的时候也是 饿了， 摸着手，哎呀，此行一路凶险跋涉，就是 姑赐你锦袈裟，禅杖一条， 对， 也是希望你一路平安， 祝你 再来看姑， 这水了， 玄奘是回家了， 怕他回不来了嘛，对。还有就是什么送人送到小桥边， 送你送到小村外，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语要交代， 有句话、 哎、汉代人就是送客送到一个桥边叫灞桥嘛，送到灞桥边折柳赠别，所以叫灞桥折柳、 过去啊还有这个几里专门送别的地方、几里亭、三里亭、 对 五里亭，有一亭子、 梁祝里边不就是这样吗？ 哎，十八相送、 十里亭 这个就是出去十里啊，就包括迎接送行也好，是很高的一个礼节了。 对、 也是很亲的一个情谊， 太重视了。 出门之前啊，特别是古代的官员啊，还要翻一翻黄历。要说不宜出行呢，那就真宅在家里了。 对，然后不宜动土，那明儿再挖。 对，现在可都是有黄历，但是很少人看了。古代人很重视这个。 哎，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皇帝，比如汉宣帝，哎，出门，结果呀，不知道哪一位骑兵的剑掉地上了， 怎么办？ 这个剑呢，正对着车架，马就受惊了。于是呢，这皇帝就赶紧找人占卜，结果就说出门不祥。哎呦，这皇帝掉头就往宫里跑。 什么皇上？后边 撒丫就跑， 后边太 后边起来，哎，别慌呀，干呐！ 鞋掉了， 捡鞋的，捡帽子的，这一路捡。 我跟你说啊，这是因为过去的科技手段不行， 对， 所以人们求一种心理安慰。现在为什么不用了呢？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了，这个事儿变简单了。 对，有天气预报，有住宿打尖儿， 有 GPS 定位， 对， 有这个通讯设备， 有车，有马，有船。 哎，堵车都告诉你， 有三蹦子。 对，前方300米严重拥堵， 哎， 去不去？ 没有后半句，去不去啊？ 这是隔壁说的。 我的心里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要能绕开它就好了。但是现在你要是前方拥堵，挺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然后没有规避路线， 只能在这儿堵， 请耐心等候。就会去不去？ 过去呢，咱们现在旅店要身份证啊。 对 呀。过去呢，旅店要严格一些吧。 其实说严格也是登记，就是你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家乡哪里啊？ 哎，职业是什么呀？目的地干嘛？所谓合适啊？ 哎， 你要有马牌的话，那你可以住官办的驿站。 你瞧， 马牌什么东西啊？ 马牌咖啡， 拿咖啡住店。 头牌 驿站，你看驿字怎么写？ 头牌是肥皂，马牌是咖啡。 对，就是你能骑着马来。 哎， 你有这个马，你带着这个马还是这个有照的？ 对，有驾驶证， 对你就可以停在地方。 嗯， 马牌指的是一种使用驿船的证明信。驿船就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和邮政局， 哎，就跟过去说你住这儿你得有介绍信。 状元殿、高升殿，身份低微的商人要住广元殿、万隆殿， 还有什么这官员爱住连升殿， 哎，对，实在不行都住庙里。 那文人爱住什么呢？就住悦来殿 啊， 吉顺殿。 哦， 龙门客栈呢，那是黑店。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透明着尘埃，

志同道，行志远。幽灵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始画卷，这上家里 有了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又有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 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孩子呀，赶紧的，妈今儿事多呢，快快快，这刷牙。 您今儿事多，刷我干什么呀？ 张嘴， 都呲了半天才让孩子张嘴啊！你怎么回事啊？啊， 刷我一脸。 这孩子配合一点嘛，妈着急了，快点。衣服呢？啊， 穿身上呢。 走， 快，我走了。哎， 拿水壶，快点，快点，快想屁！妈这趟啊，要晚的话，一单大生意跑了。没吃饭，你先饿着点啊。等出去以后，妈给你买油饼去啊。 出去之后有卖油饼的吗？ 上车，上车！ 各位乘客，现在是早高峰时间，请您排队进入地铁站，不要跨过黄线，注意安全。 怎么这么多的人呢？ 别着急啊！哎，排队，那您俩慢点走，是人流走，说人流走。 刚下来，慢点，慢点。 哎，地铁进站了啊，地铁进站，别挤啊！ 哎， 慢慢上，让着您俩先上。 哎， 好上去吧。 哎呀，咱们上来了吧？ 来，使劲啊，关门了啊！1、2、3。 下一站，您今天坐好你的驾车。 哎呦， 您 好，妈也没睡好觉，困着呢。 我也没睡好觉。 进站了啊！别挤啊！ 孩子也是，个儿也长得不高，可能是老不吃早饭。 劳驾，您下车吗？来，换一下。 哪站了？到站了。 换一下。 怎么算下来了？ 没挤下去。 下一站，建国门。 我到建国门怎么办呀？找谁去呀？我建国门我没见过。 列车运行前方是高碑店站，乘车时请自我扶好。下车的时候， 我好像是把孩子丢了。 不，您一定好好想想，是好像是肯定，我们好马上通知。 一直是跟我后头的呀。 什么时候？ 上地铁。下地铁，下的时候没跟上。不是。那个，麻烦您工作人员 啊，您冷静一点， 赶紧给我找一下孩子呀！嘟嘟，门要开了， 别开了， 老贾，下车， 开了到哪儿了？ 下一站四惠东， 妈妈，四惠东是哪儿啊？ 下一站梨园。

嗨，你们家别在楼上打败我行不行？哎， 儿子，你要不服，咱爷俩打个赌。 哎，齐大爷，这回这样，您指哪儿咱打哪儿，您说吧。 咱们就比这跑步。 哟呵， 怎么着？ 算了吧，算了吧。 怎么了？ 跑步我可不跟您比。 干嘛？ 先让您跑10分钟，我有30秒就能追上您了。 是， 咱爷俩还跑步呢。 哎呦喂！你说小子，你要能跑过我，掉个我管你叫大爷。 哎，行嘿。 那你要跑不赢呢？ 跑不赢我管您叫大爷呀。 废话。本来我就是你大爷。 来吧，小齐。 小齐 啊， 你先说跑不赢你怎么办？ 跑不赢请您吃顿饭。 好嘞，就这样啊，得找个见证人吧。 哎， 咱们得有个见证。哎，对对，喝老胡头，胡老头。这不会说话没关系，你看着点就行啊。我知道你虽然嘴不利索，脑子还清醒。 干嘛？ 你当个裁判。 谁？ 我跟他。 你们俩是一个档次的吗？ 对，他是跟我不是一档次。 你们不是一个年龄组的呀？ 那怕什么的？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甭管我们谁赢了，你都陪着。 嗯，那准备一下吧，双方的这个 父母见面。 我是对手。 哦，您说清楚了，您别这儿大喘气。 运动员， 做做准备活动。 好嘞。哎，你是压个胳膊呀，是压个腿啊？ 你看看。 哎，这会儿没穿，抓紧了，跑吧。 好。 丢。 哎， 什么事儿啊？这是 拔你枪。 妈呀，来走。 哎，开始。 这还有擂战鼓的呀？怎么着，穆桂英要挂帅啊？ 快点，小子。快点。 大家还有50米，加油！哎，老七加油！哎，老七。小的也加油。 怎么样？ 哦，老齐胜喽。 啊，咱俩就完了吧。 小张，是不是无论这个疾病啊，还是贫困呐、啊，还是倒霉呀、啊，你都愿意？ 又有口音了， 怎么这点烂事都让我赶上了？ 好，你愿意了是吧？这个、啊、老齐，是不是无论是天灾呀、啊，无论是人祸呀、啊，无论是……疾病。哎，你怎么就不愿意了呢？ 哎，我肚子不愿意了。 哎呦！ 哎，齐大爷，齐大爷，您怎么了？ 小子，那顿饭改天吃啊。 医生说的，这王大爷呀，是吃饱了之后做的剧烈运动，对这个肠胃影响很大呀。再加上他年纪也不小，差5岁70了。差15、80，差25、90，差35、100，这消化功能就是减弱了。那吃饭呢，饮酒啊，一定得掌握好这个度，特别是饮食后有强烈的饱胀感的时候，您一定就是千万别做那些剧烈运动。现在切到医院的现场。 你愿意吗？ 我愿意。医院不愿意不知道。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王大磊啊，去马路对面复印身份证。可是呢，那兜里就带了100块钱的，到那儿呢，对那复印的那服务员说：“我就100块钱了，哎，要复印张身份证，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他那意思呢，就人家免费给他印一张就得了。结果呢，那服务员呢，哎，也不着急，也不着慌，把他身份证拿过来，啪啪啪，印了100张，给王大磊了。 啊，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有一个话题在同学之间讨论起来了。爹妈为了防止你早恋，给你做过哪些丧心病狂的事儿呢？王大磊说：“不给钱。”葫芦说：“翻手机。”宁小柱说：“给了我这张脸。” 老师啊，给大家举例子，上课说：“同学们，你看这个‘波涛汹涌’4个字，啊，都是三点水旁的，这样的词组很难得。”